只就今朝拥你入怀抱，红尘客栈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到的歌手是华语乐坛公认的最努力的艺人蔡依林。蔡依林是地才，她所获得的都是一步一步努力拼出来的。她和现实当中的一些人一样，只希望通过勤恳的耕耘看到收获。她之所以这么成功，是因为她努力的更多。从歌曲舞蹈到翻糖蛋糕的制作，她的每一个成就都来源于他的努力。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来自蔡依林的早期作品《说爱你》。 直到决定，守得温暖。

安静与柔情，动感和节奏，每位歌手都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表达着态度。正如蔡依林一样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天才，每个人都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成就。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首《看我七十二变》的翻版《爱情三十六计》，来自蔡依林。 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？ 是谁开始先出招？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敢爱就不要跑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勇气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。

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在全新专辑的概念推广曲《给我一个机会》，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曲风，华丽喧闹的电子音乐在他手中呈现出别样的风貌，一起来听。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张碧晨《红玫瑰》。 在我痛与痛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，说来是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便渴望你懂，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我都是用不痒不痛这头空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 Baby 爱的都有恃无恐， Baby 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一只风，让我痛，只老鹰星空， 是文字学半笔用，世间繁华那仅有的悸动也磨平激动，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，说来是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渴望你懂，什么幸福轻得太沉重，过的是一样不一样不同，烂熟透红空洞来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勇敢在撒浪，被别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我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有了 树。